传酒了，韩家店定做三分，光风到五香红啊，只长帅一 下面我们请西耀波先生生前所在的剧团石家庄市京剧团青年演员赵建忠为大家演唱西派名剧《乌龙院》。 曾经的大年 丧礼。 下面请听高希露演唱的《秦琼卖马》。

是 有什么话跟我说，没问题。这么听一段张派的起介。

要宽宏，上法庄公啊平，莫要自用，此一番临兵去征收，靠山进水以攻守方，我有 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目前仍然活跃在舞台上的李伯培先生，今天他将演唱奚先生晚年的代表作《范进中举》。 大红袍，拜一拜来摇一摇，上了金鳌一动桥，我不是有关无知的口不道，我不是七品金官先不草，我本是身上亲自的大纸靠，奉旨恨文走一遭，我这个只靠嘴公道，陛下章程有一条，国国无事一概都不要，本道不去对上官定下了恩题叫八十步，句句对当平仄窈窕，靠得你走也把心都写好，靠得你把好心吞等心掏，靠得你不分鸟或草，靠得你手不能提来肩不能挑，靠得你头发白牙齿全掉，靠得你弓背又脱了，年年靠月月靠火火靠死你的命的一条。 下面我们热烈欢迎天津京剧院著名花脸演员邓木伟为大家演唱《赵氏孤儿》。

两军的火的身啊背紧张，有什么中长话喜事断肠，我虽然在秦邦万兵牧羊，我虽然便迟回休日秦王，我虽然交情风受降，怎比得老将军东挡西杀南征北战，可算得盖世的忠良啊。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刚才是熊慧生演唱的《元宵谜》，接下来请您欣赏李多奎先生演唱的《吊金龟》。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听众朋友，再会。